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话，我让你渴求，会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只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开的路，却跟他拆了城墙，才够我用喜爱建筑的天堂。太剧烈的爱变成了活该，朋友要我作怪，或者只想重来，也许只求找爱。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只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多少日子盖的罗马，你用一夜拆了城墙，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 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愿意跟你一起生活的人，你喜欢着他，他也喜欢着你，没有秘密，也没有出轨，没有不开心，性格是可以磨合的，习惯是不一定可以适应，但是有一颗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就可以了。 记得吗？记忆的眼下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我的一切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尘埃不是我的。结果的话，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一切 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我觉得呢，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外表过分苛求了。其实人呢不需要太漂亮，只要有人深爱就够了，有人疼有人爱，你觉得长什么样子都可以。人也不用太富有了，只要过得温暖就好。Getting big, I know this will be growing when I be telling the fibs. Now you said your trust is getting weaker, probably 'cause my lies just started getting deeper. And the reason for my confession is that I learned my lesson, and I really think you ought to know the truth. Because I lied and I cheated and I lied a little more, but after I did it, I don't know what I did it for. I admit that I've been a little immature, with your heart like I was the predator.In my book of lies, I was the editor and the author. I forged my signature, and I apologize for what I did to you. 'Cause what you did to me, I did to you. No, no, no, no, baby, no, no, no, no, don't lie. 'Cause you, no, no, no, no, yeah, you, no, no, no, no, you gotta try.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 all comes out? See you. Said I'm leaving, 'cause she can't take the pain. It's hard to continue this love, it ain't the same. Can't forget the things that I've done inside her brain. Too many lies committed, too many games. She's feeling like a fool getting on the last train. Trying to maintain, but the feeling won't change. I'm sorry for the things that I've done and what I became. Caught up in living my life in the fast lane. Blinded by lies, cameras, you know the frame. I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I did these things. Well, I had a lie. And now our emotions are drained. 'Cause a lie and a lie and a little lie, lie. Now your emotions are drained. No, no, no, no, baby, no, no, no, no, don't lie. No, don't do that. No, no, no, no, yeah, no, no, no, no, you gotta try. Got to try.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 all comes out? Say it. What you all about? No, no, no, no, baby, no, no, no, no, don't lie. Even though I love her and she all in my world, I give her all my attention and diamonds and pearls. She the one that make me feel on top of the world. Still I'm lying to my girl, I do it. I had a lie, had a lie, had a lie, and then I lie till there's no turning back. I don't know why I lie and I lie till I don't know who I am. Let me tell myself, no, no, no, no, baby, no, no, no, no, don't lie. Don't you lie? No, no, no, no, yeah, no, no, no, no, you gotta try.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迪士尼的动画片依旧屹立不倒，并且开始朝着改编还有颠覆原著的方向越走越远。很多人心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从一只老鼠起家的动画帝国凭什么吃老本吃得这么香呢？从1973年到现在，迪士尼的每一部动画都为观众提供了让人无法抗拒的观影体验。而最近十年，除了研发天马行空的新动画之外，迪士尼开始尝试多元的发展，其中就包括颠覆经典的真人版改编。 你看，最近又有一部《旧瓶装新酒》的真人版《美女与野兽》霸占荧幕了。 Beast. What is dinner without a little music? 除了靠卖情怀俘获观众，迪士尼呢也很巧妙地应对了时代的变迁。作为电影文化的一种标志，要对永恒的故事版本进行重组和改造，颠覆人们对古老故事的理解，重新迎合时代语境，实在是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从娱乐文化的角度来看，迪士尼赖以起家的动画产品都具有同一种表征，融合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文化逻辑上的混乱特征成为迪士尼动画电影改编的基础。最后再回到那个问题，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呢？可能你会说出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造梦工厂，给几代人营造了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迪士尼的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就曾经说过，他的电影并不单是给孩子们看的，而是献给那些内心充满童真的人。当我看完《美女与野兽》，就是这样的感觉。如果想要永恒不变的大团圆来点鸡血和感动，那看迪士尼就对了。 I'll never shake away the pain. I close my eyes, but she's still there. I let her steal into my melancholy heart. It's more than I can bear. Now I know she'll never leave me, even as she torment me, call me, hurt me, move me, come what may. Wasting in my lonely tower, waiting by an open door. I'll fool myself, she'll walk right in and be with me forevermore.Fading of the light. Though she's already flown so far beyond my reach, she's never out of sight. Now I know she'll never leave me, even as she fades from view. She will still inspire me, be a part of everything. 成为朋友的契机呢，是爱好相同，志趣相投，价值观一致，彼此尊重和欣赏，但是彼此呢又有一点分寸感，空间感。年纪越大呢，我们就越清楚，这样的朋友相处起来才是最舒服的。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碰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想记得左手边一秒温柔，来自你。 天起我不必被前后，从那天起我极掉了左右，习惯到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不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 着流星消融在夜雨，多么害怕让你看到我心碎。 我觉得恋爱当中最心酸的事情大概就是对方已经决定跟你分手了，只是还没有想好充分的理由，现实给了我们致命一击，而你却还在计划着两个人的下一步。一段感情容易被辜负的那一个永远都是天真又心软的，毕竟又好骗又好欺负，伤疤一好就忘了疼。说的是你吗？来听这一首《爱是永恒》。 有始不有终，你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在。有着我，便有着你。恩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虽似空，其实抱着你，

是升起朝雨带来了幸运，靠着你的肩膀听大海的歌唱，星星微微闪亮映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亲吻我的手掌，只想和你 将一根根细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用多少时间一直等待一段恋爱，却用剩下来的相处时光让两个人互相伤害，不断的表白，不断的分开，推倒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越想拉的日子就又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有多少年少青春无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坏，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还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雨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No, 用于失去爱。你就是我一生所爱。No, 就真正不了，也

走吧，听专家的话，把负担放下，快乐其实并不复杂。专家用数据解答，这道理的真假看似很有方法。哦，清醒吧，谁都可以被美化，享受赞美的浮夸。清醒吧，自以为是的回答，转身却是在悬崖。 Oh, 我什么都没有，甚至不知自己该怎么活着。我的父母为我感到悲哀，因为我总是那么失败。可是我从来就不想这样，是不是我真的无可救药？有一天我站在十字路口，望着厕所的车辆发呆。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往何处去，我做错了什么。我知道我的拼命努力，努力的努力似乎没有意义。我还是像第一个石头一样，我来不及。我爱你爱你爱你，哦中国，我爱你爱你爱你，我是你孤独孩子。

去后只剩茫然。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现在该如何是好？